这个天安门里两对雁翅楼，这个历史我们还是要知道的。 是的啊，另外关于在这个原址附近地安门的事啊，很多听众也都是在惦记着。我们知道地安门是平安大街的这个中心点啊，也是曾经北京中轴线上的标志建筑之一，但是1954年地安门被拆了，所以说如今即使很多老北京可能也是忘了它的模样了啊。网友蒲草说，地安门见证了百年历史，炮火硝烟啊，虽然已经成为了一个街区的地名，但是我始终记着它。当年在地安门城门洞子玩的这个孩子们也已经七八十岁了。那关于地安门的情况哈，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会请杨老师给我们再好好的讲一讲哈。刚才也是首先了解了一个雁翅楼的一个问题，其实今天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关于平安大街的历史上的这个各种故事以及它的这个建筑物，我们接下来都会一个一个给您提到哈。除了上次讲到的这个地安门东部鸭桥这些地方，其实平安大街上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值得一提的地方。那这些地方又留下了哪些著名的人和事，稍后我们会跟您接着聊。 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历史的轮转与时代的更迭，给北京这座城市留下了一个个独特的印记。打破时空的隔阂，串起这些印记的是一条古老而又年轻的长街，北京人管它叫平安大街。平安大街是北京第二条横贯东西的大动脉，由于途经平安里和地安门，为了表达方便统称平安大街。在明清的时候，今日的平安大街中段所在的位置正好是原皇城北城墙，所以叫皇墙北大街。到了民国，这里被叫做皇城根儿。当时这条大街并没有打通东西，要从东边往西边走，只能南北绕行，交通拥堵现象十分严重。所以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人设想建造一条横贯东西的平安大街。可是直到1999年，这个设想才成为现实。这条全长7公里的长街，由平安里西大街、地安门西大街、地安门东大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这五条街道组成。 一条平安街半步京城史，古老而年轻的平安大街有着怎样的历史和传奇？接下来我们就去继续了解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继续请出今天有幸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出版社编审、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良志老师。刚才我们也是简单的又为大家说了说啊，雁翅楼的这个目前的位置。那我们之前也说了，上一段也说了，说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关于地安门的事儿也非常的关注啊，因为说听说要在这个原址复建地安门了，所以说听众们又惦记起来了，还想让您多说两句地安门的故事，您再给大家讲讲。 主持人刚才说地安门曾经有战火纷飞，这就让我还赶快的搜寻这个头脑中的记忆，确实。地安门这个地方也曾经有几次经历了战火，比如说1900年我们都知道八国联军进了北京，逼近了紫禁城，慈禧赶快的往西逃啊。他西逃出来往北西北走，首先出的就是地安门，为了保护宫廷啊能够向城外撤退。这时候地安门外大街那些店铺上边是清宫的重臣，大概是荣禄吧，率了很多这个卫队，街道上建筑物的房顶上阻击从鼓楼向地安门逼近的日军。在那个地方我们的清廷的卫队击毙了很多日本侵略者，保护了慈禧朝廷光绪他们出地安门向西直门方向跑出去。这就是当年那个地方战火纷飞啊之一件事情。这个有一个北京一个老画家画北京，他的名字叫方晏。上一次老先生也听了我们前面的讲座，他赶快说呀，嗨，这个地安门啊，当年我也看过大骆驼， 我哪天啊我让你看一看地安门那个地方的一些老画。 我想给我们这个节目呢，也会提供啊方艳先生所画的地安门的老画。 嗯， 1954年拆地安门的时候，我这一个小娃子在那个地方曾经久久的观看，哎呦，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这个老建筑啊，它的这个高高的这个门楼，宽宽的石条，多有蛇。 嗯， 建筑物中。地基下边多有大蛇 哦， 眼见着这个修建工人啊，把很多这个不是毒蛇呀，很多大蛇呀，装到车厢里运走。我们听众们还关心说，这地安门拆了后来呢？地安门这个建筑件呢，砖木瓦石啊，那是一大堆呀，后来运到了天坛的。今天说天坛的北门，天坛的北门内，天坛的一块树林中间的空地上，建筑材料堆在一起。但是很不幸呢，因为那是50年代初嘛，后来呢，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个地安门的这堆建筑材料被焚毁了。 哦， 啊，这我们念起来的话，念念不忘，这没办法。 嗯， 上回讲地安门，我讲了一点朱光潜先生， 嗯， 我也提到了另外一朱先生，就是朱家骏先生， 嗯， 朱家骏先生的这个文章呢就没有来得及细说，大家很感兴趣。实际上呢，我这里还顺便再提到啊，地安门外一条著名的大街，百米斜街。 哦， 百米斜街有一个重要的宅子，就是张之洞的宅子，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宅子。 嗯， 张之洞的宅子啊，后来是被大教授冯友兰先生，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冯先生把它租下来。 嗯， 冯先生在百米斜街的张之洞宅子啊住过很多年。说到这里呢，我就不禁想起了81年前，1937年，就是现在是8月15，就是1937年的8月，冯友兰先生正在后门大街百米斜街的张之洞宅居住。 嗯， 他后来讲给自己的女儿宗普说，1937年八月的一天夜间，只听到啊，后门大街上喇叭声声，哨声阵阵， 嗯， 然后就是汽车轮胎的声音，踏踏踏踏，部队的脚步声音。他说我在院子里站起来，侧耳听着路上的声音，徘徊来徘徊去，久久不能入睡。什么事儿？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37年的八月，日本鬼子的铁蹄踏进了京城。冯老先生当年所说的那个夜晚，实际上是地安门大街、地安门外大街，在过国民党撤退的军队呀。 哦， 冯先生每一说到这里，就心情极不平静。没想到今天正好是8月15号，这是81年前的往事了。后来冯宗普啊，把这段事写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跟大家顺便提到，地安门城楼大家惦着它复建，复建也难呢，这个留给历史上再做回答吧。 是哈，刚才杨老师也讲了很多这个地安门的往事啊，相关的这个故事，讲到了很多的图片上说的东西。那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编辑给大家及时的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关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啊，发送01到05，就能看到一组杨老师提供的跟平安大街相关的照片，就如刚才提到的这个乾隆年间的地图啊，以及地安门的旧照啊，包括我们一会儿会详细讲到的这个朱家骏先生哈、啊、相关的资料都会

破桌子了板凳抹的一大堆，周先生找来当年的清末的老照片，龙椅是这么一个样子， 嗯， 在那个山一样的烂东西中找，凭他的眼力找到了， 哎，最后还找到了。那具体的这个怎么找到的故事，我们下一时段来接着聊。看来这个找龙椅的这一段故事还有的说哈。我们接下来继续和您了解这些故事，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暑期怪兽大片巨齿鲨8月10号上映。巨齿鲨生活在大约2800万年前，人类与巨齿鲨大约有50万年的交集。究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在史前还有哪些生物？现在进化成了什么样子？城市文化范儿和北京科协相关专家带大家一起通过电影聊科学，来谈谈史前的巨兽们。 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修建平安大街的时候流行一个口号，平安大街文物平安，这是因为平安大街不仅沿线穿过许多文物古建，连地下也埋藏着更为久远的秘密。这里曾发现唐代墓葬群、元代古桥、元明皇城城墙遗址、明代排水方沟等多处古迹。就以东部鸭桥为例，它是大运河在北京城区的重要遗址，修建平安大街的时候被发现。修建平安大街时，在吉祥胡同北口发现了东部鸭桥的桥墩儿。据史书记载，东部鸭桥原是通惠河上的一座桥。通惠河是大运河在北京城区内的河段，早已淹没废弃，只留下史书上模糊的文字记载。而东部鸭桥桥墩的出土，让通惠河的存在得到了有力证明。如今东部鸭桥和通惠河的玉河景观已经重新复现，成为平安大街的一景儿，也提醒着人们这条年轻的大街有着更为悠久的历史血脉。 一条平安街半部京城史，古老而年轻的平安大街还有着怎样的历史和传奇？接下来我们继续去了解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刚才已经邀请北京出版社编审、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良志老师，杨老师已经是讲了很多的这个关于平安大街往东往西的这一项项啊，一个个这个地标性的建筑以及它蕴含的历史故事。刚才其实没有说完哈，说到了这个朱家骏老人找龙椅的这个故事，这个龙椅最后是找着了是吧？他是怎么找到的呢？ 周先生在库房里找到了这个似曾相像的这个龙椅，然后指挥着工匠们经过了几百个工时、 哎， 把这个明清时候的老龙椅原样修复了、 嗯、 哎呀，堂堂皇皇，现在我们去太和殿参观的人都可以看到当年那个龙椅了。实际上周先生在这里给故宫做的贡献之一啊， 是 他就在南锣鼓巷这个炒豆腐东住。 嗯， 老先生80岁了，每天啊就从自己的家里经过平安大街，经过地安门内大街景山，骑进神武门，到自己的办公室开始上班。 哦， 80多岁的老人骑着一辆老的自行车，几十年这样，非常有意思。我记得呀，这样一件儿童时候的往事。 嗯， 朱先生的长子叫朱传堂，是我小学时候的同班。 嗯， 我小学的学校呢，当时叫东四区一中心小学，就是今天我们大家都说的府学胡同小学。东四一中心小学的地方呢，府学胡同啊，离这个朱先生的家也是很近的。 嗯， 小娃子们下学以后满街跑，瞎胡串。朱先生家呢，我们也是啊往往冲进去啊，在里边玩的。 哦， 那时候50年代初期啊，我们那时候学还是繁体字，大家遇到一个难题。今天的年轻人反应不过来了，年纪大的能反应过来，就是左边是个口，右边是一个一斤两斤的斤，什么呀？ 是听字儿啊，我们现在听众们正在听这个播广播呢，听。但是当年我们写那个听啊，可不是这么个字 哦， 左边是个耳朵的耳，耳的下边呢还跨着一个王字，右边呢是一个道德的德的右半边。 哦， 小学生当年写这个字可是麻烦了，写出来以后呢往往啊也是出了格，丢三落四，那是我们当时一个难点。那一天同学们在朱家的院子里，他的院子古色古香，有栏杆等等啊，有围栏，大家正在瞎折腾，朱先生看到我们有一个同学把那个听字写的老大都出了格了，小先生笑着过来了，说你来，你这个字不行，我给你说一个歌谣，你们记着这个字怎么写。先生说着呢，一边拿着笔在纸上写放大的字，一边说，熟悉繁体字的听众们脑子里可以想出来，耳朵长，你看左边一个长长的耳朵， 嗯， 他姓王，你看底下有一个王字。我们那时候上学呢就是十岁出头了，你看右边上边是一个十，底下是一个四，说文解字里把它立起来是一个木了，就是倒着的一个四字 啊。 十四岁在一中心，下边是一心，在一中心上学，这就是朱先生帮大家克服难点。大家听了这个小歌谣，耳朵长他姓王，14岁在一中心上学，那都是扣着的是我们这些同学们，这个字了无问题，个个写的一点毛病没有。第二天上学，语文老师说你们怎么都写对了，大家说呀，我们听朱传堂他爸爸给我们讲了。 哦， 全年级啊知道了这个难点， 嗯， 都被攻克了。朱先生当年一个趣事儿了。 那我们现在如果说大家想也想眼见为实的话，不仅可以来查一查这个听的繁体字是不是这么传神啊，刚才说的而且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城市文化范儿里面啊发送这个04和05，就能看到04是朱家骏先生在故宫办公室的照片啊，05是朱家骏先生书写的对联啊，都可以看到。 嗯， 我们继续来说啊，刚才在南锣鼓巷的这个南口啊一起回忆了这个朱老，那我们下面该往这个西边再看一看了。那和南锣鼓巷对称的这个差不多的距离位置在西边是什么地方呢？ 嗯，咱们就是这么往东走一段，往西走一段，而且基本上呢所走的距离差不多。往西啊，嗯，同样是路北也有一个大门，刚才我们说是南锣鼓巷这大牌坊，现在呢西边呢路北一大门是贤良祠。 哦，贤良祠。 哎，这个圣贤的贤，良好的良，祠堂的祠， 嗯， 贤良祠。 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呀？ 这个地方啊是雍正皇上当年建的。 哦， 他的一个宗旨一个中心就是崇忠念旧。 嗯， 崇尚忠义， 嗯， 念感念旧，就是救人救部。 嗯， 皇上他还是要讲究团结部署，清以来有无数的忠臣对国有巨大的贡献， 嗯， 所以呢他把他们封为贤良之臣，在这里呢进行祭祀，所以是贤良祠。这个贤良臣呢，啊，这个贤良祠啊供奉过百十位清以来的重臣，有贡献的人，于国家立了功劳的人，比如说按他这个观点了，范文成啊，李光地啊， 嗯， 张玉书啊，陈洪谋啊，董邦达呀，包括后来的曾国藩啊，张之洞啊，左宗棠啊，都是这个贤良祠里边曾经尊崇过的重臣们。 哦，是呀，嗯，这是贤良祠哈。 贤良祠呢在50年代， 嗯， 他归了全国妇联所有。全国妇联一进城的时候不得了啊，何祥宁、宋庆龄、康克清、邓颖超这批老大姐们 都是妇联的领导人啊，所以这块地皮归了全国妇联。那么全国妇联那时候五十年代那里是什么呢？中国妇女干部学校。 哦， 我的一个姑姑啊，就是妇联干部学校的工作人员。那么我小小的孩子当年就得以啊进到贤良祠看大院看庙堂。后来这个学校呢转移到别的地方，教学用具呢也就随便的分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学生时候一直到后来一直用着一个就是妇女干部管理学校曾经处理的一个小课桌。 嗯，还是很有画面感的哈。 嗯， 我们的网友石头先生说，杨老师刚才说到这个贤良祠，我小时候也在这一片住，那块好像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或者印象深刻的地方，都可以说到东关坊、宛平县、西皇城根，还有我的母校北京四中。能不能给我们来讲讲这些地方啊？ 那就是接着往西咱们再说一点了。刚才说贤良祠啊，我还忽然想到一点，有一些史书啊，一些著作呀、说贤良祠曾经是晚清的李鸿章所住的地方。这个有这么一个说法。我说啊，这个是说错了。贤良祠西城。我们注意啊，东安门金玉胡同东城区有一个跟他差不多的地名叫贤良寺。 哦， 寺庙的寺。 寺和祠是不一样的。 对，李鸿章啊住的地方是贤良寺。金玉胡同，金玉胡同那个地方。所以有些史书有些著作把这个两个地方弄混了。刚才主持人说听众提到了这附近的地方，确实在贤良祠再往西走一点儿，那个几个地名啊就涌到眼前了。 是 厂桥、东关坊， 对， 一下子都来了。 对，西皇城根、北京四中， 这个地方。 您挑一个您现在第一个涌到眼前的名字来给大家说一说。 那东关坊。东关坊。它怎么叫东关坊呢？那显然呢有官家之所居。所以叫东关坊。那个官家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在东关坊路北高高的地台上，当年啊，我说当年就是元明清元的时候，有一个衙署、一个大衙门叫什么呢？宛平县。所谓东关坊者，因为它靠近宛平县的衙门呢。有一本重要的著作，搞北京历史文化的人是必看的，叫宛署杂记。宛就是宛平县这个宛，署呢就是官署的署，衙门这个署。 对， 宛署杂记呢他记的就是这个明朝人啊，沈榜，他记得在宛平县衙门所经历的许多事情。所以读北京这个宛署杂记是非看不可的一本书。宛平县呢就是所谓东关坊这个官房。 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这是特别好奇的啊，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嘛，说这个平安大街是一条所谓古老又年轻的大街。为什么说古老又年轻呢？因为说大街嘛，还得不仅得走人，还得走车哈。那我们也都知道它是1999年才正式竣工通车的。其实到现在也就刚满通车20年嘛。据说那个时候在挖这个大街的时候啊，好像是挖出来很多的这个瓷片文物啊，这也是我们在预告里说的，说成就了一批收藏家哈。那个场景您见过吗？ 哎呀，那个是太有意思了。平安大街挖得深深的，挖得宽宽的 啊。 那这个大街当年不简单，那个一下子呀发现了很多瓷片挖上来了。这个瓷片啊，有的呢有款儿，有的呢有花儿，有的还是完整的一个大瓷片儿，有的甚至啊把那个盘子的那个整个情况都显现出来了。这可不得了啊。开始是有些机灵的人到大坑边上自己寻摸点片儿。然后呢不得下钩啊。挖沟的工人们呢发现，哎，这哥们儿怎么在那儿寻摸什么呢？这个说，工人啊，你把那瓷片给我吧。开始就白送，后来呢说5分钱1毛钱5毛钱1块钱 就买了。 嗯， 也有聪明的人啊，说我垄断了，我把这个沟底下的工人啊，几个人都说你的瓷片装好了，我全收论袋儿。比如说，当年1990年代有10块钱一袋，好的50块钱一袋，这就培养了一批啊，在挖沟的同时啊，有第二职业就是攒瓷片的。他们的后边呢，就是那些瓷片收藏的爱好者，确实在那里生长出一批玩瓷片的收藏者，甚至还有鉴定家。他瓷片有什么不同呢？他瓷片能够把这个瓷器整体啊解成了单片，能够看得更清楚，以至于很多人做出了用瓷片做的工艺品，价格不菲呢。这是一个大话题，啊，也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故事， 那我们看看有机会哈，我们还得再邀请您来，把这个皇城好好讲一讲，把这个瓷片的故事， 瓷片， 对，好好讲一讲啊。今天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平安大街呢，是那样的热闹繁华，车水马龙哈。曾经它也经历过风雨沧桑和传奇故事，已经是成为了一个个历史和文化的缩影了。也是希望这条古老而年轻的大街会带着人们平安的祝福，是越走越顺畅，越走越宽阔。 平安大街的前世今生，众多的王府构成了平安大街大气典雅的独特风貌。恭王府、醇亲王府、和亲王府、掏贝勒府、和敬公主府，皇家的恢弘大气、古拙典雅都可以一览无余。其中保存最为完好的是鼎鼎有名的恭王府。恭王府本是乾隆宠臣和珅的府邸，乾隆驾崩，和珅被抄进家产，赐令自尽。嘉庆皇帝把这座府邸改为王府，赐给庆郡王永林。咸丰初年，此府又赐给奕欣为恭王府。前后100年间，王府主人随着权柄更迭几经变换，如今大多数王府都改作他用，连恭王府曾经的马厩也在民国时被改建为一处中西合璧式的四合院。1963年，郭沫若开始在此居住，直至逝世。而宋庆龄故居原本是醇亲王载沣的王府花园，宋庆龄在这儿住了将近20年。还有的王府变成了学校或机关单位，不再对外开放。正是这些王府的变迁，在这条街上刻录下时代变幻的缩影。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杨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和讲解，谢谢您。 哎，好，谢谢大家。 还是真的特别希望有机会还能做客我们的节目，再给大家讲讲这些平安大街以及其他老北京啊各种各样的故事。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节目最后，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明天的城市文化范儿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暑期怪兽大片《巨齿鲨》8月10号上映。巨齿鲨生活在大约2800万年前，人类与巨齿鲨大约有50万年的交集。究竟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在史前还有哪些生物？现在进化成了什么样子？城市文化范儿和北京科协相关专家带大家一起通过电影聊科学，来谈谈史前的巨兽们。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梅山雀，梅是煤矿的梅。我们的性情活泼，不会特别的害怕人的存在，所以即便你靠近我们，我们也不会显得特别慌乱。但是如果你吓到我们，我们就会迅速地飞开了。被笼养的梅山雀也有很多，大多是雄性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